俄罗斯的塔斯社、卫星广播电台、雷姆区区网、新闻网等、古巴拉美通讯社、埃及的今日埃及报、巴西绿色运动网、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在5月30号到6月2号期间，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和敌对势力在七国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无理指责我国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